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耳东兔子，第43集。我没那么脆弱。 老师心里自然是相信你们的，谈恋爱的成绩哪那么稳定啊，但有时候你们得注意一下避嫌，男生女生关系太亲密，总难免会被人说闲话的，特别是女生在背后啊，被人传来传去的多难听啊。周思月过几天就要比赛了，我暂时先不找他，你回去把位置换了，让宋子琪搬过来跟他坐啊。 从小到大，电线从来没有被老师当面批评过，更别说被老师找到办公室说这些事。他大脑完全混乱，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，除了点头他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。刘江又说， 回去注意一下跟男生的关系啊。 这话瞬间让丁宪羞愤得无地自容，就好像他是一个不读书专注于乱搞男女关系的女生一样。周四月回教室的时候，丁宪已经换到孔沙迪身边了，宋子琪正坐在丁宪的位置上翻着书，悠哉悠哉的，一脸幽怨地看着他。 唉，冤家呀。 周思月拉开凳子坐下，靠着椅背看了一眼丁宪的背影说， 这丫头又犯什么病？ 女人的心思难猜呀。 下午上课的时候，周思月主动写了一张纸条让孔沙迪递给丁宪。 我能看吗？ 想死就试试看咯。 回到座位上，孔沙迪把纸条递给丁宪，丁宪打开， 不知道你在生什么气，不管我错没错，行吧，我都说一句对不起。好了，你可以回来了。 他这种无论什么都愿意迁就他的态度，偏偏又配上他那副玩世不恭的语气，差点把丁宪看哭了。孔沙迪惊异地看着他，他对着一张纸条表情丰富的犹如电影明星一样。 不至于吧，到底写了啥呀？ 孔沙迪想扑过去看，丁宪忙把纸条压起来，一只手捂住那行字，另一只手写， 你先好好考试吧，一试加油。 写完之后递给孔沙迪，叮嘱一句， 不许偷看。切，稀罕，你俩真一个德行。 一晃眼半个学期过去了，国赛成绩在贴吧上公布，周思月跟何兴文都没有进国家队，只拿了二等奖和三等奖，三中今年依旧没有斩获一等奖。后来孔沙迪打听到，周思月在一试的时候被老师叫到办公室，说有人举报他作弊，几位专家组的老师找公安调监控看了一天，才发现是个乌龙。杨维涛为了这事儿在办公室闹了很久，坚持称是有人故意捣乱，企图影响周思月考试。专家组一句话就把人给顶回来了。 真正有实力的人会受这点影响？ 杨维涛气得面色赤红，激动地说， 你们相信我，他在数学方面是个天才啊， 可事实证明他只拿了二等奖。 哎，那是受了别人的影响。 杨老师，我理解你的心情，是金子总会发光，明年也还有机会的，你应该跟我们一样相信他呀。 岁月，请你一定要善待这个少年。 周岁月翘了两节课，丁宪找到他的时候，他站在篮筐下，宽大的后脊背微弓，低头运球，身旁站着刚下体育课的杨纯子。球场陆陆续续涌出一帮学生，丁宪就在川流的学生中看见那两个人难得站在一起的背影。丁宪收了笑，停了脚步，想转身往回走的时候，肩膀被人一拍，尤可可忽然从他身后窜了出来，目光往他身后意味深长的一探，又收回来，故意大声喊道， 丁宪啊，你在这干嘛呢？ 果不其然，身后周思月、杨纯子齐齐转过来，丁宪忙往尤可可身后躲，恨不得掐死这丫头。 但尤可可丝毫不顾忌，冲他直眨眼，小声说， 躲在这儿干嘛呀？宣誓主权去啊。在我这儿倒是一点都不含糊，怎么换成他你就怕了？ 怕个屁啊，只是还没想好怎么说。 我可听说你们家那谁谁以前跟咱们杨女神关系…… 后面的话没有再说下去，而是抛了一个你懂得的眼神。丁宪心下凛然，再度看过去，杨春子已经拿着水往这边飘飘然走过来。经过两人的时候，他冲丁宪微微展颜一笑，温柔的像燕子的羽毛，一下子又把丁宪的内心给击垮了。这么好的姑娘，她在这吃什么醋呢？丁宪抬眸一笑，大胆回视，目送着他出了球场。与此同时，耳边传来一句话， 哼，说干嘛呢？ 你不觉得他特假吗？高兴不高兴永远都是一副表情，胜券在握，看了就让人反胃。 你跟孔沙迪真的可以当好朋友。 为什么？ 一样的小肚鸡肠。 丁宪说完，被尤可可狠狠拍了一下脑门。 靠，老娘在帮你，你还说我小肚鸡肠。 丁宪吃疼，后知后觉意识过来，尤可可是在为自己抱不平，忙又捂着脑袋给他道歉。 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这么说你的，我只是觉得你跟沙迪真的很像。 像才不能当朋友啊。那只雅迪最近怎么样了？ 是沙迪。 哎呀，随便了。 尤可可挥手，毫不在意地说。刚说完，余光瞥到有人抱着球过来，于是他十分识趣地摸摸丁宪的脑袋。 走啦，下次再聊。 嗯。 周思月抱着球在他面前站定，一只手抄在兜里，居高临下地睨他一眼。 你不在教室上课，跑这儿来干嘛？ 丁宪仰着头，目光丝毫不回避，直直地盯着他。 你呢？两节课不上，你又在这儿干嘛？ 周思月翘了翘嘴角，目光往别处瞥了眼，忽然用食指顶着篮球，抽出另一只手拍球，在他面前表演起了转球，淡声道： 出来发会儿疯，怎么了？这也要管？ 周思月这轻描淡写又吊儿郎当的态度，一下子就把丁宪给惹怒了。他直接一掌拍掉他手中转动的跟地球仪似的篮球。周思月愣了，看着球从自己手中滚落，啪嗒落在地上，又连滚了几圈，缓缓停在他脚边。周思月双手抄进兜里，刚想发作，就听对面的丁宪冷淡地说道： 你知不知道这很影响别人？ 我影响谁了？ 周思月背光立着，每根头发似乎都染了色，少年英气十足。 我。 丁宪忽然发现周思月微微眯了眼，不知道是被太阳刺的，还是被自己刚才的话吓的。丁宪微微低头，刚才的嚣张气焰全都不见了。 我们都很担心你，怕你。 怕我怎么了？怕我想不开？ 周思月默然一笑，忽然伸手揉了揉他的头发。 我没这么脆弱。 丁宪的担心不无多余。周思月从小被家长老师捧在手心里长大，一路顺风顺水，从未受过波折。他想，周思月心理承受能力相比较一般的孩子大概会弱很多吧。但显然他有点低估了周思月。 我只想告诉你，没进国家队没拿奖都没关系，这些都是暂时的。我一直都认为你是个数学天才，你以后在数学方面一定会有自己的造诣。 丁宪说这话是认真的，但不知道为什么从他嘴里说出来有点怪异，听得周思月都忍俊不禁，轻推了下他的脑门。 你个数学白痴，就别安慰我了。 才数学白痴。 周思月忽然弯下腰，大手罩在他的头顶，用力按了按，对上他的目光。 我呢，没你想的那么脆弱。人生本就无常，一时的高低并不能证明什么。 我走竞赛这条路，不是因为我有多喜欢数学，只是纯粹为了找解题的快感。 解题的快感？你们学霸的形容词真是简单粗暴。 周思月收回手，人站直，指尖挠挠眉毛，又说道： 以前在书上看到一句话，现在想想还挺有道理的。 什么话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，下一集再见啦。